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背后有人》。 整个三楼寂静无声，不知何处的窗户被夜风打出，砰的一声，然后又是寂静。从走廊尽头传来的水声让郭颖毛骨悚然，他在暗黑的床上翻了一个身，上铺的床架好像也同时发出了一点动静。他知道上铺是空着的，卓然早已经消失，是自己将床架震动的。他在心里说服自己，在暗黑的床上，在绝对无人知晓的保障中，郭颖慢慢地进入了一种兴奋状态，然后是困倦，不知不觉地便睡去了。迷迷糊糊之中，他感到有一只手在他的腹部抚摸着，那手很热，很轻柔，有一种被医生检查身体的感觉。但他知道坐在他床边的人是高瑜，因为他身体所散发出来的热气像刚从篮球场上下来那样蒸腾，一种男人特有的汗味直逼他的鼻子。高瑜一定以为他睡着了，所以摸他的动作很轻。他不敢睁开眼，因为他如果醒着，就没有不拒绝他的理由了。并且不单是拒绝，这个与班上多个女生鬼混的小子还应该令人生厌，令人愤怒。他不过就是长得高大帅气一点，其实是个混蛋。他只有继续假装睡着，这样就省去了任何判断解释。那只在他的腹部抚摸的手让他的全身软绵绵的，一种心醉神迷的舒服让他差点叫出声来。突然上铺发出有人翻身的动静，卓然已经死了，谁睡在上面呢？郭颖感到心头一紧，突地从床上坐起来，他紧紧抱住高玉的肩头说，上铺有人。这个时候整个床已经摇晃起来，已经有一条腿从上铺的边缘掉了下来，那脚尖在空中东晃西晃，显然是在寻找一个落脚点。那脚上套着一只红色的高跟皮鞋，这正是卓然。卓然从上铺上下来了，他头发蓬松，脸色惨白地站在郭颖的床前。郭颖第一次发现他那一双好看的丹凤眼加上弯弯的细眉毛其实是充满了妖气的。郭颖知道他已经死了，但是不敢开口问他，他只能蜷缩在床角发抖。而高瑜已经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消失得无影无踪，郭颖感到孤立无援。这个时候卓然端起了洗脸盆，里边放着毛巾， 香皂。国英知道他又要去洗澡了，他心里盘算着，等他一走，便立刻逃出这宿舍。卓然背对着他向门口走去，走了几步又突然回过头来。国英看见一张满脸是血的面孔，国英哇的一声大叫，梦醒了。 宿舍里一片漆黑，有一股午夜过后的凉风从一扇没有关的窗口吹进来，国英额头上浸满了汗水，心在咚咚地跳。 然而他又听到了那哗哗的水声，我天哪！那走廊尽头的浴室里肯定有人。 国英翻身起床，他啪的一声开了灯，室内的几张床和用课桌拼成的写字台一下子都呈现出来。他松了一口气，尽管这层楼里已经空无一人，但待在自己熟悉的宿舍里，他还是找回了一点安全感。想起刚才的噩梦，他不禁望了望卓然睡过的上铺，上面早已是空无一物了，就像从来没有人住过一样。浴室的水声还在依稀响着，他走到门后犹豫了一下，还是没敢开门出去查看。要是谢小婷和陆波现在能回来就好了，他们俩走的时候只说是参加一个企业的酒会，没说要在外面过夜。郭英站在门后侧耳细听，外面的走廊楼梯一点动静都没有，现在已经是凌晨两点多钟了，他们俩会回来吗？郭英走到窗前，校园里一片暗黑，后山像一堵墙似的横在不远的地方，风从看不见的地方吹过来，他感到轻纱睡衣中的身体有点发凉。同事的卓然死了，后山上老发生一些莫名其妙的事，尤其是进入了暑假，同学们大都离校以后，郭英总觉得有一种恐惧的预兆。他没能出去旅游或者回外省的家，纯粹是因为缺钱。关于他家庭经济的窘境，他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讲起过。贫穷是一种被人看不起的东西，不会有人同情的。当然他也动过利用暑假打工挣钱的念头，但想想上一个暑假的遭遇，他便打消了这个念头。事实证明，女人在求职时容貌和身材起很大的作用。郭英知道自己容貌没有什么问题，但身材胖了些，这其实就是一些聘人者拒绝他的理由。当然也有例外，但对方同意接收他的时候，那时不时的在他的胸脯扫过的目光叫他浑身不自在。回到学院以后左思右想，他还是没敢去上班。女人的身体正在成为一种商品，郭英想否认也否认不了。谢小婷就是女生中最先靠这种资本致富的，现在陆波也加入了这一行列。郭英知道他们是在为出国留学存钱， 想一想，好像也无法指责。出国留学，这对大学生的诱惑太大了。郭莹也不例外，她咬了咬牙，只有致力于学业，争取以拿奖学金的方式出去了。因此这个暑假他心静如水地待在学院里，有很多很多的书要读呢。楼梯上有了脚步声，是谢小婷和陆波回来了。正处在惊恐中的郭莹喜出望外，他走过去开了门。走廊上一片漆黑，三楼的女生都走光了，路灯也没有人开。小婷啊，郭颖对着楼梯口的方向叫了一声，无人应答，脚步声也没有了。郭颖站在走廊上，用手在墙上摸到了路灯开关，啪，昏黄的光从廊顶投射下来，走廊上雾气沉沉，都是从走廊尽头漫过来的，浴室里的哗哗的水响从水雾中传来。郭莹忍不住对着走廊尽头叫着，谁在洗澡啊？谁呀？没人应答。从走廊上的水雾来判断，浴室的门一定没有关上，并且热水正在长时间地从喷头喷出。是卓然吗？郭莹打了一个寒颤，随即否认了这种不可能的事。由于已经在走廊上站了一会儿了，郭莹感到自己从小就有的胆量正在恢复。他穿过水雾，一步一步地走向走廊尽头，他安慰自己说，没什么没什么，可能是浴室的开关水龙头没关上，我就是把它关上，哎，关上那样我就睡个安心觉。哎，走廊尽头的水雾更浓，浴室里的灯光射出来，雾气变成了一种橙色。郭颖又叫了一声，有人吗？然后才慢慢地接近了浴室的门口。浴室的对面是厕所，厕所门开着但没有灯，里面一片漆黑。郭颖贴在浴室门边，探头向里面张望的时候，心里无端地担心身后厕所的门，他最怕从后面走出一个人来。浴室里水雾弥漫，墙上的一个热水喷头正喷出散状的水沫，但是喷头下没有人。由于室内雾气太大，别的地方有没有人一时看不清楚。郭颖正在凝神查看，突然感到有一只软软的手从后面搭到他的肩上，他顿时感到心脏紧缩，头皮发麻，他本能地转过身来，一个又高又大的黑影站在他的面前。那黑影没有五官，头部顶到了天花板，一只大手举在空中，像正要扑下来似的。郭颖一声惨叫，扑倒在浴室门口。在潮湿的地上，他抬头再望时，那高大的黑影消失了。他撑着地砖想站起来，突然手指头在地上碰到了一个弧形的东西，他抓起它凑到眼前一看，天哪， 这不又是卓然用过的发夹吗？这个飘忽在后山和宿舍的死人的发夹，冷冰冰的，让郭勇的手指头在发抖。他嚎叫着，把他扔向黑暗的地方。楼梯上有了咚咚的脚步声，一个人影陡然出现，在水雾中向这边跑过来。 谁？ 郭勇绝望地叫着。别怕， 是我。 出现在眼前的是同班的男生高瑜，他扶起了郭勇说：“ 怎么回事啊？啊，我正经过楼下，看见你的宿舍开着灯，接着又听见了一声惨叫，我就跑上来了。” 郭勇的头脑里一片空白，只在嘴里含糊地念着。便由高瑜扶着回到了宿舍。郭颖向高瑜述说了刚才的经过，高瑜吃惊地说： 什么？不可能的事，我再去看看。 说完便走了出去，他高大的背影使郭颖感到十分的安全。郭颖浑身无力地躺在床上，想起了刚才的梦。坐在床边的高瑜满脸是血的卓然，这梦中的情景似乎正在重现。高瑜很快就回到了宿舍，他哈哈大笑着说： 你呀，你被自己的影子吓着了啊。我站在浴室的门口试了，一回头，从浴室里射出的灯光正好把自己的影子打在墙上。哎，我哪儿都找了，什么也没有。 郭颖哦了一声，困惑地说：但是我确实感到我有一只手从后面搭在我的肩上啊，真的，那个手很软很软的。高瑜也不好解释，想了想说： 啊，也许是你的心理作用吧，本来就很怕啊，你的身体就会产生异样感觉的。 不，郭颖几乎是吼叫着否定说： 那还有发夹呢。 我做梦看见卓然满脸是血的从上铺上爬下来，刚才跌倒的时候我在浴室的门口就捡到了他生前用过的发夹。 高玉吃惊地站起来，瞪大眼睛望着上铺。 世界上有一些普通的物品，一旦和死去的人沾上边以后，便变得神秘可怕。眼下卓然生前用过的发夹便显得十分可怕。这发夹是卓然从后山上捡到的，而后山下的防空洞里，文革时死在那里的女生已经变成了一堆白骨。据说白骨堆里就有一个发夹。卓然的精神失常直至死亡，是否是这发夹在作祟呢？高玉说：哼，我去把那个东西找来，我就不信他是什么鬼东西。哼！ 说完便向浴室走去。其实郭颖看得出来，高玉说这个话的时候心里并不踏实，毕竟他和谢小婷还有陆波在防空洞里鬼混的时候，那发夹就跳出来过，吓得他们脸色煞白。 郭英突然想到，下次要见到何教授的时候，一定得问一问，那防空洞里曾发现白骨和发夹的传闻是否确有其事。上次在后山的凉亭里，何教授对他讲起文革的往事的时候，他就几次想问这个问题，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下了，因为那死去的女生就是何教授的恋人，他怕提到这个问题让何教授伤心。高宇回到了宿舍，他说他没有找到郭颖刚才扔掉的发夹，他在浴室附近的角落都找遍了，什么也没看见。郭颖又感到一种隐隐的恐惧，他无力地躺在床上。这太奇怪了，他感到从后山到这女生宿舍到处都是危机四伏，浴室的闸阀已经被高鱼关上了，整个三楼没有一点声息。高鱼坐在床边说，我想啊，那开关呢，一定是你冲完澡以后没关上。郭颖坚决地摇头，他记得太清楚了，出浴室的时候他是关上了水闸的。他望着高鱼的侧影，对高鱼突然出现在这儿，倒是觉得奇怪起来。 悬念恐怖小说背后有人，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明天继续播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背后有人》。 郭颖很奇怪，高瑜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高瑜解释说：“哎，你不知道，我呀一直在后山捉鬼呢。刚才从后山上下来，路过这个楼的时候，我正好听见有惊叫声，我就跑上楼来了。”望着郭颖将信将疑的目光，高瑜顺势抓起他的一只手，紧紧地捂在他的两只大手掌里。没骗你，每当半夜过后啊，后山上就有一个白衣女人时隐时现，我和谢小婷就看见过一次，只是当时没注意，以为呢是散步的女生，后来发现她行踪漂浮才感到奇怪。还有以前在草丛中发现的断手，实际上是用填满沙子的橡皮手套伪造的，也让人不可思议。我现在常常半夜后去后山转悠，我就是想解开这个谜。高玉一边说，一边用压着他手背的手向上游动。郭颖的睡衣衣袖宽大，高宇的手伸进去，一直摸到了他的臂膀。郭颖突然想起，以前在教室里收到的纸条，开始是约会，后来是露骨的挑逗，这一定是高宇干的。只是当时，他忙于和陆博、谢小婷的约会，没顾上继续进攻罢了。郭颖本能地用手捉住他那只正在抚摸他臂膀的手，把手拿开，我不愿意这样。高瑜略微迟疑了一下，乖乖地把手从郭颖的睡衣的衣袖中退了出来。郭颖仿佛带着拷问的语气说：“哼，对女生你都这样？”高瑜张了一下嘴，没能回答出什么来。他的手指在穿着牛仔裤的腿上敲打着，以掩盖处境的尴尬。夜的寂静笼罩着宿舍，郭颖闭眼休息，不再理他。他本想让他立即离开这儿，但是想到刚才发生的惊吓，又觉得他留在这儿安全一些。刚才被他抚摸过的臂膀部分的皮肤开始发热，郭颖的心里感到乱糟糟的。昏黄的灯光笼罩着宿舍，像长夜中唯一一个醒着的角落。突然走廊的尽头又仿佛传来了水声，郭颖紧张地屏息听去，哗，浴室里的喷头又开始喷水了，千真万确，有人在冲澡，因为他同时还听到了一阵滴滴的咳嗽声。高玉也听到了，他压低声音问：“哎，这层楼还住着另外的女生吗？”郭颖摇了摇头说：“都走了。” 每个房间都是空着的呀。 高一说，这太奇怪，我去看看。说完便向门边走去，但随即退了回来。哎呦，那不行，这洗澡的一定是女生啊，我怎么能去呢？只有你出去看看，别怕，有事就叫我。 郭英十分紧张，但此刻不愿在高瑜面前显得太怯弱了，便说：我才不怕呢。说完便拉开门，一步跨到了走廊上。郭颖并没有立即向走廊尽头的浴室走去，他得定定神。望望浴室方向的动静，廊灯从屋顶上照下来，走廊的尽头又有了一些水的雾气。郭颖睁大眼睛，努力辨别着有没有人影在雾气中出现。突然他感到背后有一点异样的声音，他本能地转过身来，昏黄的灯光下只见一个女人背对着他站在楼梯口。那女人穿着一条一直照到脚的白罩衫，这种大袍子给人的感觉十分的怪异。她浓密的长发垂在背上，不是从脸上覆盖下来的。啊，天哪，郭英突然看清楚了，这女人是正面呆站在那里的，因为在她的黑发间隐约露出了鼻尖和红色的嘴唇。郭英尖叫了一声，一头撞回了宿舍，她扑倒在她的床铺上惨叫。高玉扳着他的肩头连连的询问，他嘴唇哆嗦着，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高玉只得赶忙出门观望，他站在门口朝走廊的两头望，然而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他快步向浴室跑去，里边没人，但龙头确实又打开了。他再次关上阀门，然后跑回郭颖的宿舍。郭颖扑了上来，紧紧地抱住他说：有鬼，有鬼，有鬼啊。高宇感到郭颖的全身都在颤抖，他不知道郭颖刚才在走廊里看见了什么，但郭颖的恐惧让他也陡然紧张起来。他扶郭颖在床沿上坐下，感到他的手一下子变得冰凉。郭颖张了张嘴，似乎想讲刚才的事儿，但话还没有出口，却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在这个可怕的夜晚，郭颖感到了从来没有过的脆弱。他甚至在心里怨恨起谢小婷和陆波这两个室友来。如果他俩早点回来，也许这可怕的事情就不会发生。想一想，整个三楼今天晚上就剩下他一个人，这是正该出事儿的环境吗？眼前老出现那个黑发遮住面孔的女人，他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是死去的卓然想回他的寝室看看吗？小时候听过的故事中好像有灵魂回家的说法。郭英的身体再次打了个冷战，他的头上就是卓然睡过的上铺。他先是梦见卓然满脸是血的从上铺爬下来，醒来以后从浴室到走廊，卓然果然在外面游荡，直到被他看见。不知是夜里几点了，郭英紧紧地靠在 旁边的高鱼的怀里，仿佛可以借此抵挡那暗处的凶兆。高鱼的手趁机在他的身上游动，而他竟然完全没有感觉。过了一会儿才突然清醒过来，他恼怒地说：你干什么？高宇愣了一会儿说：就没什么呀，谢小婷、陆波他们都是可以做的呀。郭英突然感到一种羞辱，他用手指着他说： 嘿，别以为你可以随便对待每个女生，你立即给我走，这里是女生宿舍，你不能待在这儿，你走。 高宇也许很少受到这种对待，他一时竟然手足无措了。沉默了一会儿，他无奈地站起身来说：好，哼，我走。走。高宇走了以后，郭颖关上门，情绪还处于惊吓和气恼的交织中。他甚至怀疑高宇这样的男生读医学院是否是冲着众多的女生而来的。班上的女生数量占到了70%还要多，高宇这样长得高大帅气的男生似乎就成了宝贝了。一定得打击他，郭英想。哼，这样的男人就是一只公狗。想到这个恶毒的比喻之后，郭英感到心里好受了点儿。突然窗子发出了轻微的响声，起风了。他意识到外面的夜仍然是动荡不安。恐惧重新抓住了他，不能再在这儿待下去了。他看了看床头的小钟，差一刻凌晨3点了，离天亮还很早。谢小婷和陆波看来是不会回来了，这意味着他得一个人熬到天亮。如果那个穿着大袍子并且头发遮住面孔的女人再出现怎么办？他会在走廊上来回踱步，进浴室洗澡，甚至来敲他的门也不是没有可能啊。他必须离开三楼，离开这间房子。郭颖突然想到，同班的女生柳莎就住在2楼，这个暑假她也没离校，到她的宿舍去躲躲是最合适的了。郭颖迅速换上了出门的衣服，离开了这个可怕的地方。在走廊上，她望着楼梯口犹豫了一下，那个可怕的女人刚才就是站在这儿，而现在那个地方的空荡也让人心存疑虑。但是他必须得下楼啊，他咬着牙走过去，他大声的咳嗽。通往2楼的楼梯转弯的地方，用于楼梯采光的窗户打开着。郭颖知道，进入这栋女生宿舍的男生都是从这儿爬进来的，这在女生中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这种情人约会的方式有点像哥特式小说的味道，神秘而浪漫。但是郭颖此刻看着这洞开的窗口，感到的却是恐惧。郭颖心惊胆战地下到了2楼，他首先在墙上摸到廊灯的开关，开灯以后，长长的走廊出现在他的眼前。他走到了209室门口，轻轻地敲门， 同时低声地说：“柳莎，柳莎。”楼内异常的寂静，他听到自己的声音也有点心悸。室内没有动静，难道柳莎也离校了吗？他再次敲门，叫：“ 啊， 谢天谢地，柳莎应答了。”柳莎开门的时候穿着一件白色的短背心儿，显然是被他从熟睡中吵醒了。郭颖先是抱歉，接着给他讲了刚才发生在三楼的恐怖事件。 哎，今天晚上只能在你这儿挤挤了。哎呦，太可怕了，不可思议。 柳莎显得有点不情愿接纳他。 可是我睡眠也不好啊，哎呀，一有人打扰就睡不着。 郭颖望了一眼已离校的同学留下的另外几张空铺，说：“ 我在这空床上睡一会儿啊，我不跟你挤在一块儿。” 柳莎不便拒绝，看着郭颖上了他对面的空铺，便问：“ 陆波怎么也搬到你们宿舍来了？”“ 嗨。” 郭颖半靠在床头说：“ 就是暑假里来凑凑热闹。你不知道，自从卓然死了以后啊，人少了，住在宿舍里就有点害怕。” 柳莎不经意地问：“ 那今天晚上他们俩上哪儿去了？” 郭颖迟疑了一下，决定替谢小婷和陆波保守秘密，编造说：“ 他们俩到谢小婷的一个亲戚家去，说好了要住一夜的。”“ 那你一个人住在那儿害怕，怎么不让男朋友来陪陪啊？” 柳莎的话并不像开玩笑。郭颖发誓说自己没有男朋友，并且反击说：“ 哼，我哪像你呀、啊？ 男生没话找话，也得围着你转。”柳莎是班上公认的乖妹妹，身材苗条，瓜子脸，说话时候大眼睛忽闪忽闪的，让人着迷。当然，从男生的角度看来，他美中不足的是胸部较平坦。据说有男生私下称他的胸部是飞机场。上帝真是不让人完美，柳莎要是没这点不足的话，那可算得上是学院的第一美女了。柳莎说：“ 别说是咱班上的男生了，狗屎，谁要找他们做男朋友呀？真到了八辈子的霉了。别说了，睡觉吧。” 柳莎伸手关了灯，屋子里陷入了黑暗。柳莎对男生的评价让郭颖稍感吃惊，因为平时看见柳莎跟男生在一起还是有说有笑的，并不觉得她对男生有什么反感。郭颖合衣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 我还是害怕。 黑暗中，郭颖对着柳莎的方向说着：“ 哎。” 柳莎叹了口气：“ 你们三楼上很邪气的，一会儿是鬼影子，一会儿又是死人的发夹子，都被你们寝室里的人遇见了。 听老教授们讲，20多年前的文革中，有个女生死在防空洞里，多年后才发现她的骨头和发夹，但是那发夹怎么会现在还窜来窜去的呢？哎呀，真是吓死人了。 郭颖声音在暗黑中发着颤说， 你是说那个发夹，这真是20多年前的那个吗？ 他突然想到，这个女鬼是不是想来找回发夹呢？柳沙困倦地说， 这谁说不清楚，快睡吧。 漆黑之中，远远近近，没有一点声息。 悬念恐怖小说背后有人，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明天继续播出。